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各位亲爱的们早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早间节目部分啊。今天外边的天是有点阴天啊，早上起来还是挺凉快的， 但是呢现在是暑热的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哈，也请大家多多防范吧。刚才听天气预报了，晚上还会有雨，而且还是挺闷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哈。 啊，没错。 嗯，孩子们快放假了，我相信父母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繁忙和劳累的阶段。 是，这最近的天总是暴雨加上闷热，大家也是逐渐会适应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大家都要加油哈。 没错，当然了，在体育的部分。啊，进入到七月份以后，这个比赛欧洲杯虽然结束了，但是马上接踵而至的东京奥运会就要来了。刚才上节目之前，康乐跟小丽还在聊，说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呀，是吧？ 快，奥运会去年就应该办的，结果延到了今年，而冬奥会很快哈，就几个月之后就要开始了。当然了，在东京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中超联赛也会在中间哈和大家见面。 嗯， 比如从今天开始，国安就有补赛了，你可别忘了。 哎，是，对阵的对手是河北华夏幸福，今晚上的7:30黄金时段，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的激情赛场节目将会给您带来现场转播。 青林少年说了，今儿可不能大意啊，昨天恒大竟然被河南给逼平了。 是啊，所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总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就是这种强队啊，在面对尤其是河南建业啊，小丽看就是这么多年了，河南建业曾经号称是这个专制不服啊，就是一个经常能给强队带来很多这不愉快记忆的这么一个队，很强硬的一个队啊，所以国安应该吸取昨天广州的教训。 也看到很多家里人哈，也跟以往一样在节目当中来报道，欢迎大家伙儿，大熊啊，雪山漫游啊，于老啊，工体老球迷，大家都早上好啊。 是， 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跟您提醒，国安和华夏赛前比利奇还是相信我们本土球员的。 对，另外关注一下昨天中超的比赛，艾克森破僵局，廖立生染红，10人的广州是1-1打平了河南。 北京市有18位运动员出征东京奥运会， 而奥运的女排实力榜当中，中国女排被国际篮联认为排名第4。 在奥运会运动员下榻的酒店哈，发生了集体感染事件，目前有9人确诊。 NBA 方面，米德尔顿40+6的豪华数据对标布克42分，结果雄鹿再胜太阳，总比分扳成了2-2平。 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巴萨和梅西达成了基本协议，但是要降钱哈，降薪一半，续约5年的时间。 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话题，大家要聊聊今天晚上7:30国安对华夏幸福的这场比赛。各位觉得这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啊？尤其是大家前一段看惯了欧洲杯的各种各样的剧本，豪华的剧本是吧？点球大战的这个，也看得挺过瘾的。回到了中超，节奏稍微的咱们降一降啊，稍微慢一点，但是呢看着自己家的球队应该这感受也会不同，所以是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呢？ 还有就是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你必看的项目和必关注的运动员是谁哈？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伙一起来互动。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7:30中超联赛有补赛，您别忘了哈，这是第5轮的比赛，北京国安将会对阵河北华夏幸，不能叫河北华夏幸福了，河北队。 对 啊，赛前发布会主帅比利奇说了，咱们队伍当中啊目前只有卢卡斯一个外援，但是他还是很相信咱们队内的中方球员的。 对，而谈到今年联赛的备战呢，他也说会以这个本土球员为主，目前呢只有一个外援，比埃拉缺阵时间会比较长，奥古斯托·费尔南多因为防疫回不来，巴坎布、金敏哉由于各种原因回不来，所以比利奇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信任本土球员，认为他们的能力很强，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王毅带来的前瞻。 今天北京国安队就将在中超第5轮的补赛中面对河北队，尽管6名国脚已经归队并进行了合练， 但是在外援方面，目前主教练比利奇手中只有索萨一个人可用，奥古斯托和费尔南多依旧只留巴西，金民哉跟随韩国国奥进行备战，比埃拉伤势未愈，而巴坎布也没有解除隔离，再加上有伤在身的王刚、朴成、侯永永，国安队需要面对缺兵少将的状况。 接下来的这一个过程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要在26天里面打十场比赛。我相信参加这个联赛的所有队员和教练员都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一个心情。所以目前呢，我们就剩下了一名外援卢卡斯，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安。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球员的缺阵，可能我们需要通过团队精神啊、拼搏呀、更多的跑动啊、牺牲精神啊来弥补，主要要显示我们的团队精神。 除了人员的困扰，炎热天气下的密集赛程对于每支中超球队也都是考验，如何合理的分配体能和进行人员轮换也同样是主教练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此比利奇表示，在特殊的情况下，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同样重要，而球员们需要学会如何控制比赛节奏。 一些比较好的球员缺席，并不说这些球员就是不可或缺，在这种特殊赛制下，其实人员的数量跟质量一样的重要，因为我们跟其他队一样，26天打10场比赛，天气又是一种极端的天气，这时候你既需要质量，球员的数量也是很重要的。那个开什么那么说吧，我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数量上有欠缺，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通过把比赛时间分配给合理的分配给队员们，然后让大家在场上去掌控比赛的节奏，比如说90分钟不可能一直在高节奏的跑，所以要控球，要多分配体能，然后呢，把每场比赛之间那2天的间隔利用好。 当然，在目前外援无法回归的情况下，比利奇只有依靠队中的本土球员。好在国脚们状态不错，其余的本土球员也在这一阶段训练当中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比利奇希望在这个特殊的赛季，本土球员能够挑起大梁，向着国安队的既定目标努力。 Those are difficulties, of course, but I'm very positive. 这些呢是面对的困难，但是呢，另一方面也有积极的、很积极的东西，因为我是特别的信任我们的中方球员，他们能力很强，经验很丰富，正是因为这些吧，他们给了我坚定的信念，也是我们要继续去朝着我们的目标努力。就像我在2月份就已经预言的那样，今年这个赛季因为这些情况可能会变成一个本土球员的联赛。 国安队与河北队的比赛将在今天晚上7点半打响，体育广播也将直播本场比赛，欢迎球迷朋友到时收听。 当时王毅也会给大家带来转播。 嗯， 刚才杨洋也说了，终于有武安的比赛了，我想想都挺激动的。 哎、 武安必胜 啊！是看到这个中超，昨天有广州队比赛，其实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中超的节奏什么， 嗯， 感觉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在场上的这个，尤其跟欧洲杯节奏一对比，那肯定是没法比了啊、但是这中超联赛是咱们自己的联赛，还是要大力的支持。尤其今天晚上国安队啊、以本土的班底去应战。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自信的啊，因为国安这套班底大家看了这7、8个国脚啊，包括有潜在能力的，这样可能能排到9个人左右吧，这样一个班底跟对方相比的话，在国内球员方面啊，国安绝对是占据优势的。 嗯，今天就3-0吧，我是曼联说了，能够拿下河北队 啊，这一口奶。但是像刚才给您介绍的，就是必须得吸取昨天广州队的教训，因为这么长时间不打比赛，冷不丁一回来啊，真的双方就是互相之间的状态首先是一个未知数啊、另外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防守反击的姿态的话啊，国安队能否尽快的打开进球的账户也是非常关键的事儿。 所以也有朋友说哈、这3伏天啊，3天一场比赛，这够运动员一呛啊。 对，3伏天、尤其是那么热的这个晚上，昨天我看了广州的比赛还是36度啊，在晚上踢的时候，所以36度大家想一想，平时36度您站在街边上。 汗如雨下， 对，在一个 不动弹都不行， 遮阳伞之下，不用大太阳晒着您，那您都站一会儿都受不了呢。那运动员们啊，大家能想象到那种艰难了。 嗯，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人杨天英，他说，其实咱们对这场比赛，对河北这个对手，还是应该特别有信心的啊。 国安队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天恒大的比赛。 对于恒大今天的比赛，大家看到是打平了，恒大是1-1打平了河南。整个的那个天气情况非常的酷热，然后湿度非常大。尽管说这个环境不一样，但是现在比赛大家都能够理解。同样在天气因素啊，因为国安队打这种时间长的比赛，对咱们非常的不适应，天气因素会影响非常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客观现实。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种伤病问题。不过我认为伤病问题跟天气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克服的，因为天气是共同的。这种伤病缺阵，这外援不能归队的问题，其实河北队也有。河北队的马尔康他们也是不能够出场。对于我们来讲，少了对手这么一个高中锋吧，其实威胁还降低了很多。这个时候完全就是在拼本土球员的实力。国安队是中国的国脚第一大户啊，六大国脚，其实具备国脚水平的可能还有另外两三个人，咱们至少有7-8个队员是具备国家队水平的。因此对于河北队来讲，其实国安队是一个更可怕的对手啊。国安队跟河北队比赛，河北队一定会觉得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巨无霸球队，面临的是一个拥有众多这个国脚的这种超级豪门。其实我认为同样的情况，更应该担心的是他们，而不是国安队。 天鹰，每到国安队比赛，天鹰都会有很高的自信度啊。 一直都是这样啊，几十年了哈。 对，希望不是一口毒奶。 那还有其他的朋友关注咱们国安队员亚冠回来的事儿哈。那有朋友说，那是搁哪儿了？昨天呢，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通过官方微博也通报了，参加亚冠比赛的代表团在回国之前进行双检的时候，有个别成员核酸检测结果是呈阳性的，所以呢也做了一个通报哈，说根据我国的入境规定以及当地防疫要求，目前代表团呢已经就地隔离了。那俱乐部呢已经联系了赛事的主办方亚足联承办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官方哈，以及当地的使馆，将会进行相互的配合来做好防疫工作，也为代表团成员检测、治疗和康复提供帮助，并且沟通以及安排代表团后续归国的事宜，也希望咱们成员呢能够早日康复，球员早日回归到赛场当中。 没错，尤其是要提醒出国参赛的运动员们，首先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 安全是第一的哈。 没错，当然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中超广州和河南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一场这第五轮的补赛啊。第44分钟，艾克森和韦世豪、严鼎浩连续的配合之后，后插上左脚推射得分。半场广州1-0领先河南。第48分钟，牛子启是打进了世界波的进球，但是 牛子毅 、但是主裁王哲看过回放之后呢，是判定助攻的陈璞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第55分钟，陈璞传中打在张琳芃的手臂上，主裁判王哲看过回放之后判罚了点球，多拉多操刀命中扳平了比分。第89分钟，廖立生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罚下，最终两队是1-1踢平。那这场比赛虽然是在昨天晚上的7:30进行的，但是气温依然是在36度的高位。 所以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哈。刚才还有朋友说呢，我昨天还看这个比赛来着呢，然后就干别的去了，进了一个球之后就干别的去了，回来之后发现，哎，怎么就1-1了呢？ 是。所以这个比赛，中超今天晚上比赛啊，大家不要轻视河南建业，就是现在变成河南嵩山龙门了。这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不只会武功，而且呢，踢球的风格是防守反击，打了这么多年了啊，再加上他的这个前场的外援，感觉这个个人能力都比较强，所以说，他打强队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啊。首先他在心态上能够沉下来，一个弱者的姿态。然后防守反击，在打这样的队伍的时候啊，大家从欧洲杯上也可以看到了，甭管你有多高的这个技术水平，在打防守反击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当然也有朋友哈说，这个休赛期后的第一场比赛，首先呢就是为这个早进球哈做好防守吧，也要给对手河北队前场更多的压迫，就是说咱们争取早进球，先做好防守哈。这是中超的情况，晚上的7:30也请大家收听我们的王毅为大家带来的转播哈。那7月15号，也就是昨天哈， 对， 昨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的决赛阶段比赛的抽签已经在西安举行了。根据赛事的安排呢，U20男足的决赛是8月10号到8月19号在陕西咸阳进行，男足的 U18的比赛将会在8月29号到9月7号在陕西的渭南进行。 是，当然这个两个小组。U20 的这个组给大家介绍一下， A 组是陕西、新疆、四川和辽宁， B 组浙江、北京、上海和湖北，而 U18 这个组呢，是两个小组， A 组是陕西、重庆、湖北、四川， B 组是浙江、江苏、广东和吉林队。 也就是说咱们 U20 有组哈，在 B 组，这是北京的情况。那么足球的消息暂时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互动。今天晚上可是有国安的补赛了，对手是河北队啊，大家也可以来互动啊。 咱们马上进入到东京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倒计时。昨天从北京市体育局传来的消息，这一届的奥运会北京市将会有18位运动员来东京哈，参加15个项目30个左右小项的比赛。马龙、曹原、张佳琪、肖若腾、刘晓彤等这些名将来领衔，这些北京运动员将会肩负起为国争光的使命。那么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呢，也会发扬敢打敢拼的中华体育精神，再次向奥运奖牌发起冲击。 是，从年龄结构上，这回的北京体育健儿们是老中青相结合啊。公布的名单当中，像马龙、曹原、王宇、于静瑶，还有刘晓彤、华天、苗田7个人具备了奥运的参赛经验啊，应该算是老将了。而其他的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这个级别的赛事，他们将会代表国家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包括乒乓球、跳水、体操等北京市的传统优势项目。此外，花样游泳运动员常宇、体操运动员齐齐是进入到了替补的名单当中，还有12名北京运动员，北京的教练员，还有2名的保障人员也入选了代表团当中。 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更加关注他们哈，同时为他们加油，希望能够在东京奥运会平安健康的这个前提之下哈，取得好的成绩。中国乒乓球队日前也举行了2场热身赛，目的也是多方位的来模拟东京奥运会的赛制啊，包括要求等等，还要适应，力求在最后的阶段呢，给奥运阵容呢找麻烦，让他们适应当时比赛的气氛，查缺补漏吧。 是。 那么在里约奥运会当中呢，国乒是包揽了全部4个项目的金牌。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项目新增了混双，对于全部的5块金牌呢，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表示说，我们是保三拼四争五。与此同时，东道主日本队还有德国、韩国、瑞典、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等都是拥有实力出众运动员的球队，所以他们也会向金牌发起冲击。 是，把话说的有点余地，挺好的啊，这谨慎是第一位的。另外说说田径方面，昨天世界田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的积分百米排名，32岁的亚洲飞人苏炳添近期没有参加赛事，维持着和上一期相同的世界第40位这样的排位。另一位中国名将谢震业也是如此，排名世界第22位。美国200米之王莱尔斯百米无缘奥运资格，下降到了第10位。而近期状态神勇的27岁名将贝克，凭借着摩纳哥钻石联赛9秒91这样的成绩，这样的优越的表现是跃升到了世界的第3位，也创造了个人最好的排名记录。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中国短跑的领军人物苏炳添已经7次打开了10秒大关，意味着如果他稳定发挥，那么就有希望站上奥运会百米飞人的决赛大战，同时有望率领中国4x100米接力队获得奥运会的奖牌，这也是苏炳添本次参加奥运会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听听苏炳添被问及备战东京奥运会时的感受时，他是怎么来回答的。 我只能说，现在我想要做的一个就是新的苏炳添，因为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就在不断探索。我要告诉别人，不是说年纪大我们就跑不动了，也许我们还能跑得很快，我们的运动生涯不仅在28岁就结束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做出来了，就可以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哎，我们其实能做出，所以说我们的运动生涯还是很长的嘛。因为现在中国不光是苏炳添跑得很快，其实谢震业也跑得很快，为什么可能大家会更记得住我，可能我就是之前的第一次突破了10秒，希望以后跑得更快的人，大家不要说，哎，他是什么苏炳添接班人，他不是任何人的接班人，他就是他， 它就是未来中国的速度。嗯嗯。 当然了，我们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哈，在百米项目当中，都希望能够跑进最后的决赛，那前八啊，咱们要先进去哈。 是啊，就是每一届奥运会的最高能的时刻是什么啊？我个人认为，那就是这个男子百米大战，代表了这个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所以能够站在决赛的舞台当中，进入当 全部都是赢者。 对呀，那个八分之一的全球聚焦的这样的。真的是相当的荣耀的时刻，我们期待着谢震业或者苏炳添能够跻身在这样的行列当中啊。 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球队，结束在山东日照的奥运备战之后，中国网球队日前来到了北京，做出征之前的最后的准备。我们来听记者林苑的介绍。 出征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正式成立，这其中也包括即将参加网球比赛的五名中国网球选手。据国家队的领队吕亮介绍，在结束了法国网球公开赛之后，包括王强、郑赛赛等五名国家队的备战选手就已经提前回到国内，在有力的防疫保障之下进行着东京奥运会的备战。 按照总局防疫情保备战以及六个东京的要求，中心呢非常重视。首先呢，我们选择了日照，是因为它和东京的纬度气候非常类似，然后呢它也为这次集训铺设了四片与东京奥运会场地完全相同的场地面层。为了这次集训呢，也是这个封闭了整个酒店，把整个酒店健身房还有这个场地的设施完全这个进行封闭。 参加奥运会网球比赛的选手需要以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之后的世界排名作为依据。据中国队主教练杨伟光介绍，中国队经过选拔确定了王强、郑赛赛等五名队员参加女子单打和双打的比赛。 单打呢，现在就是王强跟郑赛赛是在法网届时候是直接入围的，然后双打呢，我们是结合这所有运动员打法特点，根据我们整个专家团队的研讨，所以通过我们筛选和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意见，所以制定出杨洋轩和许玉帆，因为他们之前在亚历达亚运会拿到了女双冠军的成绩，包括今年年初也拿到了迪拜公开赛的亚军。那郑赛赛和段莹莹是之前拿到了18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亚军，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前八。所以基于这些所有的成绩的表现，我们制定出这样双打配合的这个选手。 7月18号，中国网球队将会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乘坐包机前往东京。在此之前，作为领队，吕亮也已经为队伍领取了相应的防疫物资。 我们是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要求，赛前五天可以提供训练，再往前一天可以这个进村的要求，进奥运村的要求。我们是准备18号乘坐包机，出发前往日本。在这个之前呢，还要根据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北京，从北京出发的原因，要在他指定的机构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出发以后呢，一路上都是按照东京奥组委以及代表团的要求，这个从代表团这边领到了一系列的这个防疫物资，包括口罩、面罩、护目镜、这个防护服，还有消毒液、消毒湿巾等等这一系列这个防疫物资，我们也会按照要求发放给大家，并给大家教会大家这个使用的这个方法。另外，在出发之前，我们也给运动员反复强调在那边的这个生活习惯和日常需要注意的方面，比如说常戴口罩、勤洗手、通风、与其他的运动员和官员之间保持距离等等的这一系列措施。 东京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将从7月24号开始在有名网球公园进行。 昨天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北京助威体验馆开馆仪式举行，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现场嘉宾及参与者的加油助威声中，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北京助威体验馆正式开馆，主题活动也随之启动。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主题活动将于7月15号到8月8号在北京、杭州、武汉、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以助威广场的形式陆续举办。活动现场将设置互动项目，并结合当天中国队比赛场景和夺金时刻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前来参加启动仪式的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何可欣表示， 作为一个退役运动员嘛，其实在现在这个角度，其实跟大家作为观众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奥运会虽然等了一年之久，但是终于盼来了，借着这个活动吧，觉得挺振奋的。 作为主题活动的北京助威体验馆 Mi Launch 展出了历届奥运火炬、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多个项目的比赛服装等展品。凯撒体育负责人张蕊表示， 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给这些在国内不能去东京为中国队助威的观众创造一个机会。在 Mi Launch 餐厅里呢，我们在整个奥运期间会展出中国国家队的很多跟奥运相关的历史文物，大家呢在看展和了解中国国家队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会通过我们的各种互动的活动呢，来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而最近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超级体验团的两位节目主持人正在进行一项挑战，他们将用一个月的时间在智能运动手表的支持下进行一系列的科学训练，并在一个月之后挑战10公里跑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期间，他们也将通过声音日记的形式在节目当中记录每天的训练体验。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超体加速日记。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佳明智能手表 Forerunner 系列专为跑者设计，轻盈且续航强大。通过搭载佳明最新的生物传感技术，提供准确的运动数据监测和分析，日常健康数据追踪和智能连接功能，为喜欢跑步、热爱健康生活方式的用户提供了不错的选择，为每一位用户提供了每日训练建议。用户可以根据训练历史、健康水平和恢复时间，获得不同强度的每日跑步建议，提供定制化的训练建议。Pace Pro 配速策略为选定的线路或距离提供基于 GPS 的配速指导，规划比赛策略，根据前方路况调整配速。设定一个跑步距离，您将能够查看一个显示您估计完成时间的数据。当您准备在跑道上进行一些速度训练时，使用内置的操场跑步模式来记录准确的圈距，并查看每圈用时。想要改善跑步姿势，使用步频提示功能实时了解何时已经超出了目标节奏范围。手表设置建议恢复时间功能，让您的身体在两次训练之间有足够的恢复时间。每次训练之后，恢复时间建议功能将告知您下一次进行高强度训练前应该休息多久。比赛预测这项功能用于评估您的体能状态及训练历史，以帮助您达到竞赛目标，并可以查看训练对预估完赛时间的影响。Garmin Coach 训练计划针对您的目标量身打造的免费训练计划，以及提供专业教练的指导，训练日程可以直接同步到手表。内置多种运动模式，除了跑步还可以进行虚拟跑步、游泳、普拉提、 HIIT 甚至呼吸训练。万事光学心率获取全天候实时心率数据，还可以设置心率过高或过低的提醒，支持三大卫星定位系统追踪跑步距离、配速和间隔等准确数据。在最近一段时间，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宋阳和论论正在开启一项挑战，我们将会连续佩戴佳明智能运动手表一个月的时间，通过手表建议进行一个月的科学训练，并在一个月之后挑战各自的10公里目标。我们还会通过超体加速日记的形式，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同步来分享我们每天的训练体验。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每天中午12点及晚上7点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蔡徐坤。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共产生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九枚金牌。2022，让我们一起在惊心动魄的比赛中为拼搏呐喊，为梦想欢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磊。 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马龙和张继科也被球迷们叫做科隆大战啊，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争夺。 北京时间2016年8月12号，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争夺战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马龙对阵张继科。张继科是史上最快的大满贯得主，如果在里约拿到金牌，他将成就双大满贯，这是此前无人达到的高度。 申鑫和马龙作为北京队的骄傲和北京队的形象，那么现在有可能要双双啊拿到大满贯，这将是北京球迷最快乐的时刻。好的啊，这是拉了一个大斜线，这样马龙一个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啊，取得了这个胜利。 遗憾的是张继科没有完成这一壮举，最终马龙4-0横扫张继科获得冠军，马龙也成为男子乒坛大满贯第五人。 这样的比赛只有发挥出超水平才有可能去取得冠军，所以说今天从一开局到最后我觉得自己坚持的都不错了。 马龙双手比心感恩球迷， 奔自己奔全世界奔自己算是一个心愿能够完成，奔全世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颗爱心嘛。 如此平静地接受胜利的祝贺，是因为马龙和队友的比赛还没有结束。6天之后，中国乒乓球队还有男子乒乓球团体决赛。 漂亮，马龙在攻斜线，马龙发力打直线，哦，这个第二局单羽孝希也有几个意外擦边，但是还是无法撼动马龙的实力。 中国队3-1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其中马龙2场单打分别战胜单羽孝希和吉村真晴，为中国队力取2分立下头功。 今天这场团体赛我打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赢完以后自己可能会哭，但我可能赢完以后自己又觉得好像一切又那么平淡，所以说可能这就是成长了吧。这12天可能是这20年打球生涯来中最难熬的12天，但我觉得也值得自己一辈子的回忆。 里约奥运会中国队包揽了乒乓球项目的4枚金牌，单打项目各2人参赛都包揽金银牌，中国乒乓球队不愧是世界体坛的常胜之师、威武之师。 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成为国球，不光是这次，可能每次的这种精神状态也都非常好，因为我们也有这种乒乓精神，也有乒乓文化，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乒乓队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一个旗帜的主要原因。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康乐和小丽。咱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咱们肯定第一要说说今天晚上7点半国安和河北队这场补赛，大家说说对于这场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和前瞻，另外也聊一聊东京奥运会您最想看的项目和最关注的运动员都是哪个，都是谁呢？ 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刚才我们说到东京奥运倒计时的内容哈，要继续跟大家做介绍。 是，咱们继续给大家说一说关于奥运会的这个女篮实力的排行榜。近期呢，国际篮联是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实力榜单，中国女篮是排在第4位。排名第一的是美国队，第二塞尔维亚，第三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队是中国女篮的小组赛的最强的对手。那第四就是中国女篮，第五是比利时。所以说，中国女篮这小组太厉害了，3、4、5这被国际篮联公认的这个最强的 前几的这样的女篮，三四五分到一个小组了，而第六是法国啊，第七是西班牙，都是传统强队，日本队被排在了第八位，而韩国女篮被排在了第十二位。 嗯，这是咱们的邻居哈，看起来我们中国女篮是在腰部哈，头部是美国女篮和塞尔维亚女篮两支球队。 没错 啊，至于实力上的分析，北青报的记者宋翔说，其实我们中国女篮还真的是有冲击前四的实力哈，来听他的连线。 中国女篮呢，在这次的FIBA的整体实力的评估当中呢，是排名第四。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排名，其实还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支球队整体的实力的。因为呢，这支球队呢，在这几年当中，他们在无论是世界杯的表现，还是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世界大赛的表现，其实他们表现得很有竞争力。而且呢，这支队伍逐渐的去磨合非常的好，在一起打球的时间也是有四五年的时间，他们曾经有过低谷，他们曾经在这个亚锦赛上啊输给日本而且呢两次输给日本，实际上这样的这种的经历呢，对于他们而言呢是一种刺痛。但是呢，在近期尤其是最近的两年之内，中国女篮其实打赢了翻身仗，他们也击败了日本女篮，他们逐渐的去恢复自己的特点，并且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强烈的球员，比如像是韩旭、邵婷、李梦这样的球员，其实他们各有特点。其中呢，韩旭呢，其实还征战了这个 WNBA， 其实他整个的这种经历也是中国女篮啊能够有很高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呢，当你走出去之后，你会有更强的这种锻炼，而你回到国家队、回到地方队的时候，当这个你整个的这种经验会让你啊整个队伍去受益。我觉得这支中国女篮在许利民指导带领下，其实他们具备了争夺前三的一个基础，就看他们的发挥以及他们在临场的时候的一些表现。其实这支球队呢应该无论是从磨合还是他们的这种实力经验，其实已经达到了现在的一个地步，就看他们是否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展现继续的绽放。 另外，据媒体报道说，郭晶晶将会以国际泳联代表的身份出发前往日本担任东京奥运会的跳水评委。 嗯， 东京奥运会的跳水界的传奇哈， 没错。 郭晶晶呢，在23年的跳水生涯当中，一共拿过4枚奥运会的金牌，31个世界冠军的头衔，留下了无数传奇的记录。 哎、 那之前呢，还说呢，这我主要是担心这孩子没人带。后来经过跟家人的商议之后，他还是决定啊，重新回到跳水的这个工作当中来啊。 是啊，我看到采访他说了， 嗯， 这个以后都得自己靠工作呀才行啊，这个是不工作能行吗？确实啊，看出来这个晶晶在这方面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思想的。人家家庭条件就不用说了，对吧？啊，但是这种条件之下还想着出来工作啊，其实这也是现代女性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一个大致的情况，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咱们总共是777人哈、啊、非常顺的一个数字，也特别好记。一共有431位运动员，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的比例呢，当然还是女运动员比较多一点哈、占到69%。我们有298位姑娘，像中国女排的队长朱婷、跳水皇后施廷懋，包括女足的王牌球员王霜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哈。 是 男运动员呢，133人，占到比例31%。也有您熟悉的像龙队啊，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的 马龙 的队长， 对， 哎，还有泳池飞鱼徐嘉余，包括刚才我们在第一时段请他来介绍目前备战情况的苏炳添，这都是您非常熟悉的。 是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是这个女子的，这我们国家的女运动员61.5%，那会儿是男运动员38.5%，所以说这一届一看女运动员上涨了69%了啊，看来女运动员在奥运会这个层级上边更加的强势、 成绩会更好一些 不得不说确实厉害。 嗯，我们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呢是25.4岁，90后，也是中国代表团的中坚力量，占到了76%，有328位。这些运动员也是肩负着中国体育的时代使命哈。 嗯， 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徐嘉余啊，体操拳的王肖若腾啊，包括男子乒乓球的樊振东啊，都是90后的代表。 而零零后呢，像我们这样零零后的人啊，就我心理上是零零后， 真老。 对，这共有58人，占总数的13%啊，这个人数也不少了。其中冲击首金的射击队的学霸，杨倩，还有国乒的小魔王孙颖莎，举重新星李雯雯等等啊，都是零零后当中最有希望夺金的年轻实力派。 嗯，一路坚持渴望奥运圆梦的80后有43人，占到10%。 嗯， 啊，田径队的领军人物苏炳添和巩立姣都是属于这波的。 是， 还有双龙马龙、陈龙都是80后的杰出代表。当然，70后的也有啊，70后、60后一位代表，像中国赛艇队的舵手张德常和马术队的父子兵。 嗯， 当中的李振强， 对， 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 没错啊。李振强也是参加过应该是2届奥运会了，所以说也算是中国马术队的传奇人物。而代表团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呢，是2007年出生、年仅14岁的全红婵，她来自中国跳水梦之队，本届会出战女子单人10米台，有希望复制伏明霞当年啊年少夺冠时候的传奇经历。 嗯，年纪最大的就是刚才康乐说的1968年出生的李振强。啊，开幕当天刚好赶上53岁的生日， 哎， 非常巧哈。知天命的年纪哈，还是有希望在马术赛场当中创造纪录。说最大年龄跨度高达39岁，也可以为我们中国代表团哈，赢下一身喝彩。 嗯， 为他们加油啊！ 没错，当然了，各种关于奥运会的准备啊，都是非常的充分的。我看到了，不止中国代表团，世界的其他各个代表团也在摩拳擦掌。做着最最充分的准备，但是呢，昨天又看到了日本方面关于疫情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日本静冈县滨松市当地时间14号宣布，又确认当地4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1人是东京奥运会巴西柔道代表团下榻酒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那么，13号其实发现了2名工作人员和1名工作人员的家属被感染啊，共8人。是呈阳性，被认定为集体感染。而14号，该酒店再确认一位感染，那总共是有9例。而巴西代表团是10号抵达这个酒店的，但没有与感染者接触。但是当地的市政府称，巴西柔道代表团计划继续在这个酒店住宿。据了解，有31名巴西奥运代表团的成员目前正在这个酒店内的隔离区当中，他们与其他的客人分开，目前没有被感染。 当然了，现在马上就箭在弦上了哈，可是还有很多人在反对，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在线活动，已经征集到了45万人份的签名。担任发起人的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前会长律师宇都宫健儿，昨天呢也向东京都政府递交了签名和要求不举办奥运会的这个请愿书哈，这个签名依然还在征集当中。那这个活动哈，要求说应该通过停办奥运会，把可以利用的医疗资源分配到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当中去。 是，另外关注到昨天呢，日本媒体报道的根据新冠疫情的规则书发布的防疫要求当中呢，有一条，奥运会期间运动员村的运动员不允许拥抱、击掌和发生亲密行为。当然了，更何况这个运动员村的床据说也是无法同时承受2个人的重量。这之前制定的环保办奥运的理念之下呢，东京奥组委的奥运村提供了1.8万套硬纸板制作的这个床具和寝具，够节约的。其中呢，床板宽90厘米，长210厘米，高40厘米，承重的重量高达200公斤。而这些床是由再生材料来制成的，拼在一块儿像一个个大大的纸盒，在奥运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的 啊。据说这种床要比这个普通的床要轻，所以运动员在房间当中可以轻松的变换床的位置啊。今天你可以靠窗，明天就可以靠墙，只要你自己喜欢。那床垫使用的是聚乙烯材料，可以按照选手的体型来改变床垫的软硬程度。 对， 那等到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循环利用来制造其他的塑料制品。那奥组委相关人士解释说呢，从环保节约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这种硬纸板床架，这样可以使运输和拼装更加方便，也大大的降低了人工和其他的一些成本。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7月10号，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服务于冬奥会赛时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以及延庆冬奥村全部通过了竣工验收。那据介绍说呢，延庆赛区是位于小海坨山域，那规划面积是16平方公里，海拔最高点有2198米，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个赛区之一，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整个建设工作历时了5年的时间，延庆赛区将会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使得一流的奥运会场馆设施和小海坨的自然景观和谐相融。 而据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建设7条雪道，全长约9.2公里，最大垂直的落差超过900米。北京2022年冬奥会时将会举行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和回转等11个项目的比赛，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已经在2020年11月通过了国际雪联的场地考察认证，并已通过2场测试比赛的检验。 今天的话题是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7点半中超联赛将要复赛了哈。我们首先迎来的是补赛，对手呢是河北队，也可以来预测这场比赛的走势哈，或者是比分等等。还有就是奥运会下一周，我们体育广播就要推出特别的报道周期了哈。 对， 眼瞅着就临近了，23号开幕。那不知道您必看的项目和您关注的必关注的运动员都有哪些哈？ 对。跟我们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进行互动交流吧。接下来咱们还得继续来说说篮球方面的事儿啊。首钢队现在引援的情况怎么样了？续约的情况如何了？又有没有全新的一些试训的人员呢？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吧。目前 CBA 处在这个休赛期当中，其实呢，最近各支球队的动作也是不断的。根据篮球记者宋翔的透露呢，王霄辉、张才仁都完成了续约，而目前正在和中锋范子铭商讨续约的相关事宜。具体情况，来听北京青年报篮球记者宋翔来给我们分解一下。 张才仁呢，打了6年，王霄辉呢，超过10年，所以这些球员他们对北京首钢队都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他们非常愿意继续在这支球队效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支球队呢，其实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呢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王霄辉呢是球队的副队长，他呢在防守端的努力啊、能力、经验得到全队的认可。王霄辉是一个标准的3D 型的球员，在很多的时候他被教练组安排防守对方最为重要的得分手。同时呢，王霄辉的3分球能力也是可以的。他呢在一些时候也扮演场上的这种杀手的角色，所以王霄辉的续约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另外呢，张才仁其实他的职业生涯初期的时候，青年队上来的时候，球队呢对于他的这种培养，对于他的信任是很高的，在赛季初期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给予的这种首发的位置。在之后呢伴随着他这个位置上球员的逐渐增多，张才仁呢也逐渐的去改变，他也是球队的一个 3D 型的球员，轮转球员。与他的完成了一次2年的续约，我们觉得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两个球员的续约其实给我们呢吃了一颗定心丸。范子铭其实也面临了一个续约的问题。但是呢范子铭的合同呢是这样的，就是他之前呢与广州的合同呢是第一份合同，也就是按照联赛规定呢，如果北京首钢队给他提供这个 B 类的合同的话，那他们呢是有优先的续约权的。所以呢北京首钢队续约范子铭呢其实是一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虽然呢双方呢还没有最终的落笔，但是呢这个呢应该是在近期就会完成的事情。所以这3名球员我觉得续约北京首钢队是一个大家众望所归的事情，因为确实他们都在球队当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且像是范子铭、王霄辉呢在球队起的作用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之前我也问这个宋霞，我说、林书豪有什么消息吗？他说也得看咱们国内的 CBA 到底是本土球员打还是有外援。 对， 要是有外援的话，那当然就肯定要回来的哈。 是， 如果说咱们决定了说这次 CBA 联赛主要是本土球员，没有外援了，那就再说。 是，所以现在 CBA 有两个事儿悬而未决，还没有最终确定。一个是刚才小丽提到的，到底是有外援还是没外援啊？另外一个，到底是赛会制还是恢复到原来的主客场？这是怎么样的搭配？是否有一段时间采取一部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之后再变啊？等等的，现在来讲好像都是一个变数。 那近来呢，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一说到2米26吧，我马上就会来个等号，等于姚明。姚明是我认识的最高的人了， 没错，是。 虽然没有这个亲自跟他说过话呀，握过手之类的哈，但是他的确是我生命当中最高的一个人了。 对。 哎，看到一个14岁的山东女孩张子宇，目前身高也有2米26。 对啊。 哎，而且他还打篮球， 是 参加了全国 U15 男子篮球联赛。那有很多网友也围观哈，围观的时候就说，哎，这比赛还没开始，因为他在很快就结束了 啊，胜负已定。其他人一看到这大个儿一来了，都想，哎，咱们准备下一场比赛吧， 只要把球传给他就行了，是吧？ 对啊，这2米26的这个身高，你想他才14岁，按照常理来讲肯定还能往上窜啊，估计得2米30左右，是不是能到达这个高度啊？那肯定是中国篮球，不止女篮了，中国篮球的第一高，那都得是非他莫属了。这 必须像我这个小矮子得仰视。 嗨，就是得，我认为好像2米左右的那都得仰视了。打篮球运动员啊，有的感觉啊，尤其他以后万一要是能够入选的这个女篮的这个队伍当中，一直打职业的话，那肯定在队伍当中也是最受瞩目的人啊。 作为这么多年一直跑女篮的康乐，你得多多关注这个姑娘哈，张子宇 啊， 篮球世家，父母以前都是打篮球的， 对， 父亲就不矮哈，2米13，母亲有1米98，妈妈也差不多2米哈，所以这孩子也矮不了。 对，这个比赛当中是暴砍42分、9个篮板、7个盖帽，我看了视频了，真是非常轻松的一种状态。 这是女魔兽的级别呀。 是。 啊，说到这个篮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职篮的总决赛，还在进行当中哈。太阳队昨天是客场和雄鹿队完成了系列赛的第4战，109-103，雄鹿又再次取得了胜利，这样双方的总比分就是2-2。 我们也是继续的邀请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跟我们说一说啊，这场比赛输球了啊，他认为保罗的表现并不好，保罗这边只得到了10分、4个篮板、7个助攻，还送出了5个失误啊，所以太阳队这尤其是最后一次的他的运球失误造成了直接的输球的重要的原因。宋翔也认为保罗将是总决赛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 NBA 的雄鹿跟太阳的这个总决赛呢打成了2-2。雄鹿队呢在回到自己的主场之后啊，连扳2场。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曾经想到，但是呢在第4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保罗的发挥很低迷，而且似乎雄鹿队找到了限制保罗的有效办法。这场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比赛，就是保罗这名季后赛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失误次数很高，但是他得分的这个分数又很低，场上的效率比较低，这个呢其实可能算是季后赛以来保罗打的最为糟糕的一场比赛之一。马上的第5场的这种天王山的对决，保罗的发挥其实会影响这个系列赛、这个总决赛的一个走势。虽然我们在之前也在分析，尤其是在这次的总决赛之前，哪支球队更具有冠军相，我们都看好太阳队，因为这支球队很平衡、很年轻，但是由保罗这样的老将去压入阵脚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或者说心里边对于这支球队很看好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保罗他不在自己的节奏，他被对手有效的限制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太阳队他们无论是进攻的体系还是他们整个的一个状态、自信心的程度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影响。所以保罗是否能够在下一场天王山的对决当中能够回归自我，这个呢可能是 这个系列赛或者说以及这个总决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嗯，之前呢我们关注到了吴磊的微博啊，他在周三的时候呢已经向球迷告别了啊，从上海启程回到巴塞罗那备战球队的新赛季。那他是5月15号踢完西班牙人和卡塔赫纳的比赛之后回到中国备战预选赛的。 嗯， 先是在苏州，然后又到阿联酋，一直都在封闭哈。 对， 还好吧，回到西班牙这边呢，到巴塞罗那就不用再接受隔离了，核酸检测合格之后直接去球队。那目前西班牙人在马贝拉训练，他很快就会和队友会合了。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梅西的事儿啊，根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的报道，巴萨和梅西已经就续约达成了基本的协议，那也是透露到说梅西将会薪水减半，但是要续约5年的时间，那合约到期就是2026年的6月30号，届时梅西将会年满39岁。那至于这个续约到底是对于梅西有好处，还是说未来有一定的隐患呢？我们邀请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梅西的续约与否，其实选择权啊不在这个梅西跟巴萨俱乐部这两方，其实我觉得对于续约没有任何的疑问。巴萨俱乐部知道梅西的意义，而梅西也不会选择去别的球队。他们的续约的困难恰恰是在于这个西甲联盟对于巴塞罗那的财务问题、经济问题的一个控制跟要求。巴萨现在是因为有巨额的亏空，所以说没有完成，无法完成跟梅西的续约。现在跟梅西的续约，梅西大幅度的降薪，西班牙媒体说梅西大幅度的降薪，而且是签了5年的合同。这个的情况综合来看，依然有很大的这种疑问，就是说这种5年的合同，这种降薪之后，依然是巴萨在经济上面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巴萨仍然面临着要这个送走很多球员来满足续约梅西所要达到的这种财务标准。我认为梅西留在巴萨的确是巴萨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对西甲联赛也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是以这种代价来续约梅西，你以梅西的年龄，再看看梅西未来5年可能性的表现，再看看巴塞罗那付出的巨大的代价，那么未来巴萨有没有重建的可能性，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疑问。就是梅西的续约其实是一个双方都情愿，我相信哈，梅西、巴萨跟西甲联盟都愿意这个合作能够继续下去，对于所有人都是好处，双方是多赢。但是恰恰规则卡在中间，让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次交易的失败者。如果这次交易不能成功，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重大失败，甚至成功了，对于未来的巴萨也会埋下深深的疑问，埋下深深的这种未来爆发问题的这种伏笔。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暑假去哪儿？你想好了吗？ 我们要看非凡守护。 好主意！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 哦。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湿度大，闷热感持续，请注意防暑勤补水。今天傍晚到夜间，降雨再次现身，双休日期间雨水还会频繁出没，并有雷电活动和强对流天气，晚高峰以及双休日出行会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南转东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预计下班时有雷阵雨，东风2-3级，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 由于近期山区地质危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康乐和小丽。 嗯， 别忘了啊，今天晚上有中超的补赛， 对， 国安将会迎战河北，这是一场补赛，天儿够热的啊！ 啊，是，昨天这个广州和河南的比赛，36度，晚上7点半的时候，所以大家对这比赛的艰难有一定预期，各位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对这场比赛您的一个前瞻和预测吧。 嗯、 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聊东京奥运会，大家最最关注的项目和运动员都是哪个，都是谁呢？ 对，您会一直关注是哪个项目啊，或者是哪些运动员哈？ 是。 微信、微博、听听、FM 聊天室都可以。那晚上的这场比赛7点半，还是由体育广播的王毅为大家带来转播，您别忘了收听哈。 是。 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早些时候也是连线了杨天英，中国体育报的资深评论员，他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哈。这个本土球员吧，他认为是中超水平当中比较高水平的。 对， 我们的这场比赛，其实说国安队的几名中场队员啊，在场比赛的意义会非常大。首先，我们看到中场的，我认为是西哲跟池忠国这两个当家的国脚队员，他们在国家队就是国家队的这种主力队员，进攻跟中场的防守核心。那么到国安队，他们也会是如此。如果只是比拼自己本土型中场的话，我认为任何球队很难在这个位置上面跟国安有竞争力。所以说，我相信哈，在同等的竞争环境之下，国安会有很大的优势。同样比拼本土队员，不会他们不会比国安更强的，这个是一个客观实力上的差距所在，也是我们应该客观认清的。尽管是有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困难都想到自己这边，对手也有困难，而且实力也远远不如国安。现在给了国安队的本土队员很多机会，比如说现在巴坎布应该是解除隔离了哈，但是能不能出场还是疑问。现在国安队的这种锋线上面，张玉宁的首发之外，那么跟他搭档的，我们可以看是不是王子明啊，还是我们的本土的其他一些队员。其实这样的话，就是给了我们很多队员机会，给了我们年轻人的机会。这个时候我相信哈，我们的队员是会抓住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种机会在未来几年之内会非常关键。谁能够在外援不在的时候进球，谁能够在外援不在的时候出场，谁就会在未来几年中超这种发展趋势之下，可能会真的是坐稳这种主力的机会。所以我相信啊，自己的本土队员是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就整个的国安队来讲，其实我们的国家队队员啊，构成了我们的中场的这种中前场的这种中轴线的骨架。从锋线上面讲，肯定国脚张玉宁是我们的一个主力了，然后另外的队员会围绕着张玉宁来踢。然后在中场，我们看到除了 U23 高天翼之外，我们池忠国跟西哲肯定是中前后这中场的前后的这种主力。然后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于洋啊、于大宝啊这种国脚队员。其实在整个的国安的这个中轴线上面，我们可以横向的或者说纵向的去对比一下，中国没有一支球队用纯本土队员构建成过中轴线，国安就用自己的国家队的主力国脚队员构建中轴线，国安是唯一的一支。 而在历史当中，这么多年以来，这也是国安队十几年、二十几年以来第一次中轴线上全是国脚的队员、国脚的时期。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啊，我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要有一些信心。 嗯，尤其今天是对河北队哈。 对， 嗯、 VIP 说了，这个双方如果打全华班的话，或者说只用很少的外援的这样的情况下，那国安是必胜的。就像刚才天英所分析的，国安这一套的国内的班底。这七八个都是这个国脚级别，另外还有潜力的这个国脚加一块啊，可能达到九个人之多。所以说这个，全华班的话，跟联盟当中任何的一个球队来打都是不虚的啊。这边也看到了硕果累累说了，有信心是好的，但不能够盲目自信，不可轻敌啊。他说河北的这个韩国教练还是很有两把刷子的啊，确实就像刚才给您分析到的啊，昨天广州和河南的比赛给。国安提了个醒啊，面对这种比较强硬的球队，首先他以往啊，这河北队，也属于一个球风比较硬的队啊，再加上这个队一旦打起防守反击啊，国安想要取得一个进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嗯，那天英也认为说，以现在咱们纸面上的实力哈、啊，他认为还是属于争冠集团。 现在我们的核心，我认为客观的说啊，国安队的核心问题一直不是进攻，即便外援不在，我也认为国安队的进攻不是大问题。国安队的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是在防守。国安队每场比赛都会丢球，很少有不丢球的时候，不丢球的比赛太罕见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国安队解决防守，谁能够在防守当中站出来，谁才是国安队的核心。总而言之，我认为国安队的核心这场比赛，包括未来的比赛，仍然是吃中国。池中国可能在中前后场都要承担的这种枢纽的作用，承担的这种防守型的核心作用。但是我也同时希望啊，这场比赛国安队的中后卫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国安队的中后卫能够打出更好的状态跟水平，不让自己的球队丢球，才是这个场比赛和未来比赛国安队最最应该重要的做的。我相信我们可以进球，但是我们的防守的确有问题。对于国安队来讲，我相信啊，国安仍然是争冠集团，因为对于足球比赛来讲，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就打一场比赛，双方拼拼运气，也许别的球队可能有机会。但是如果是打这种这么长的比赛，这个两三天一场比赛，打这么密集的比赛，既考验你主力队员的水平，又考验你替补队员的实力。那么综合而讲，这种漫长的这种艰苦的这个一个月的赛季当中，真正能够打出来的，我相信依然是国安队，因为国安队主力比他们强，替补队员也不比他们弱，甚至说替补队员比绝大多数的球队也要好，这就是客观实力。你每年都能打到联赛前三，你今年没有实力明显降低的情况之下，你是不会掉出去的，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从这种的集训的情况看，大部分球队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完整，大部分球队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相对而讲，国安队的这种队员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也承受了非常好的这种表现啊，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表现。另外，在训练质量上面肯定比别的队员会更好，所以我相信国安队这种更加职业化的球队，更加这种水平更高的球员，国安队的这个整体的在这种赛季的这么艰苦跌宕起伏，这个前景不定的情况之下，国安队的发挥会比别人更好。所以我相信国安队仍然是争冠集团，而且是最主要的一两支争冠球队之一。 是我爱大鸡腿说了，天英怎么又开始毒奶国安了呢？这说年初那会儿对上海双雄盲目乐观，预测拿四分，结果是两连败。然后对阵河北，咱前锋没人，后防又不稳，还是低调点吧，保平争胜。所以说，我认为啊，就各个嘉宾的分析，他们基于的是什么啊？就是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看这个所谓的纸面的实力啊，就是这个队员们啊，这个牌大不大啊？有几个国家队成员等等，包括以往的这个战绩啊，他是通过这个东西来预测。但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瞬息万变的局势，再加上状态，有可能出现很大的一种起伏啊，所以说就会造成了预测的一个这个可能啊，跟我们赛前所想的是产生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状态，就是所谓的毒奶，这个是正常的，我觉得是。 托尼伟说，我们天英的这个护犊子能力绝对要比梁叔还厉害。7550说，哎，这天英的信心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就这么自信呢？ 是， 这是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呀。 嗯，对，嗯，所以大家。这个在赛前去预测比分啊，去看看这个输赢的这个您的感受， 这个猜起来是最有意思的啊。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很正常啊。看到也有朋友说得谨慎，这边周扒皮说了别逗了，他说按照天鹰的分析呢，国安都可以去踢十二强了啊，说这把国安的实力过于的看高啊，所以大家也调整好心态，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应该吸取昨天广州的一个教训。因为广州你像卡纳瓦罗赛后这个分析来分析去啊，他也觉得自己手上的这些有一些球员从国家队受伤了他也不满意啊，什么状态不好他也不满意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都有可能会出现在国安队的身上。因为国安队有很多也是国脚之前也是挺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打好心理的提前量。 刚才我拿手机看了一下哈，预计说苏州晚上七点半左右的气温是29度或者是30度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今天咱们白天北京是最高气温，但是闷热程度一定要比咱这儿闷。 对，湿度大。 是湿度大，所以对咱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哈。 是。 晚上七点半也听我们体育广播王毅的转播，别忘了哈。刚才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不知道大家伙一直会关注的项目和您必定要去看的这个运动员都有哪些哈。我们顺道也问了一下宋翔跟天鹰哈。宋翔说他除了关注自己的这个篮球这个项目之外呢，还会看体操和射击项目。 体操呢其实也是我平时报了很多的一个项目。肖若腾呢是北京的运动员，这名运动员呢在之前呢我也跟他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他在去东京奥运会之前打了封闭，他整个的这种生病应该说比较严重，但是呢肖若腾呢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说呢带过他的教练都说他是一个天赋很好的运动员。他在跟伤病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天赋起了很多的作用。因为他也跟我说，他说在临近东京奥运会之前，其实伤病仍然比较严重，成套的训练其实练的并不是很多。他知道什么时候去发力，什么时候咬牙去进行成套的训练。那我问他，我说这种咬牙的程度是不是那种真的咬碎钢牙？他说确实如此。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是他的第一次奥运会，而且肖若腾现在的实力，以及他跟中国男团的在东京奥运会上能够获得金牌，打响这个翻身仗，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的。那最后呢，说说射击。那射击呢，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但是呢，奥运会的首金，是出现在射击的项目上，女子十米气步枪，这个呢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两名运动员，一个是王璐瑶，一个是杨倩。其实呢两个运动员呢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的名气呢并不如我们之前几届奥运会像是杜丽啊易思玲啊这么的熟悉，但是这两名运动员其实他们的能力也比较强，他们是不是能够像是2004年杜丽在雅典奥运会上一战成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其实呢要看他们的表现。而带他们的教练或者说带他们出征这次奥运会的教练是杜丽。杜丽是中国射击的尤其是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一个名将。他所培养出来的运动员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也是我们值得去很多的去关注的。 我也很好奇天鹰除了足球之外他还会看哪些项目，来了解一下他对其他除了足球以外其他项目的了解哈。 基本上在奥运会当中会看就是平常的那种比赛，比如像篮球像排球中国队的优势项目嘛，排球篮球。另外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的还有咱们的拳击，这次中国拳击还是有机会，男女都有机会。还有呢我比较喜欢看的是射击，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有这种射击的爱好这种打靶射击本人也是略有一些天赋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爱看这个项目。当然可能跟所有的咱们的国人一样，我最爱看的项目无非就是升国旗奏国歌，中国队什么比赛可以赢我就爱看什么项目。对于奥林匹克这么伟大的体育运动来讲，我更喜欢的是看到我们的升国旗奏国歌，我更喜欢看女排的比赛。因为我觉得能 世界上所有的体育当中，能让你既能感觉到胜利的喜悦，又能感觉到这种幸福的冲动啊，这些跟咱们中国有直接关系的这些比赛吧，都非常有意思。当然有一个比赛，我相信所有人都一定会看，不得不看，全世界人都爱看，喜欢体育的人都爱看，那就是百米。看看世界上人类的极限，人类的天空，人类的天花板到底是多少。 你别说啊，兴趣还挺广泛的。 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全都覆盖了。是， 他没说游泳哈，刚才，水里游的说的少。 天上飞的就指的这个飞碟是吧？啊，射击。 康乐应该比较喜欢看球类项目哈。 啊，对，球类的话，这个足球的这个决赛我肯定会看。 嗯 啊，男女足的啊，这几个大球决赛基本我都会搂着看。 嗯， 然后呢，一些身体对抗的项目啊，我也会比较热衷看，比如像这个柔道啊、跆拳道啊等等这些项目。另外再加上很刺激的射击，由于这个射击金牌出来都比较早，所以往往首金诞生在射击的赛场当中，而且射击比赛那种跌宕起伏啊，充分让你感受到人生的像过山车一般的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看的项目。 你看四九城 VIP 跟你一样，说我每一届奥运会第一就看射击 啊， 太过瘾了。 对， 绝对的心理对抗，人生百态呀，都在现场能看到呀。 是，这边还看到有朋友提到了，花样游泳啊，这个比赛啊，这是捏个核桃他说的，这花样游泳确实。哎，这真的是这个，我特别纳闷啊，他们怎么练的这个腿这么的齐呀、啊？是吧？ 漂亮 啊，齐刷刷的这样的白腿， 可累了。 是啊， 我看过他们那个纪录片，简直了 啊！就听着音乐的旋律，能够做到分秒不差的白腿，这个也是我这看奥运会的一大疑问啊！这平时怎么练的？是 你先得腿好看，要不就不好看了，是吧？ 当然说到腿的事儿，刚才有个朋友他说这个也喜欢看奥运会的这个大长腿啊，这个欣赏美啊，就说要看花样游泳，另外要看艺术体操啊。 嗯，怎么着？只爱看升国旗的运动，那其他的那些成绩不是特别好的，那就不看了吗？我就比较喜欢看田径 哦， 我喜欢看田径各个项目， 是 除了跑百米跑之外啊，其他的竞赛、田赛我都爱看。嗯， 对，当然有朋友这个 CT 还有若愚，都是提到了非常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包括我们在第一时段谈到苏炳添、谢震业，如果他们能够站在这个百米大战的决赛的跑道上，很多人认为这个就不亚于拿到一块奥运会的金牌。我认为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对比是有一定的这个根据的啊，确实是。如果能站在这个决赛赛场当中，那真的是太高光了啊！大家想一想，当年刘翔啊，在110米栏给我们带来那种激动啊，当时那个感觉，夺冠的那个感觉，所以说100米或者说110米栏啊，什么时候我们再能回到曾经的那种感觉？是我最最期待的 短距离项目，实在是太刺激了哈！ 是， 但说到射击呢，吴梦生和地铁一号线呢都认为说，觉得射箭比射击有意思 啊。 其实射箭我觉得挺难的，首先你在户外有的时候啊，比赛户外的时候有风，然后你还要百步穿杨，哎呦，那真是太有厉害了！我是在哪一年啊看过这个射箭比赛，也是在现场看的，特别刺激 啊！射箭。是，射箭尤其感觉这个，运动员啊，就这个特别狠的那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眼神什么的啊，包括那个动作，那个箭拉出来，砰一下，射出去那一下啊，真的很有冲击力，啊，确实现场看跟电视机上看是完全不同的项目。另外，硕果累累也提到了这个他爱看的什么击剑呢？又高又帅啊，养眼啊，确实 击剑也非常好看 啊。击剑队不管男的女的，而且特别有礼貌。啊，我前些年采访击剑的时候，就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啊，彬彬有礼啊。然后后来我就问教练，哎，怎么这个咱们这个队员们跟其他项目有点不同，好像比较儒雅呀？教练说了，这个是击剑文化的一部分啊，不止在场上非常的快速啊迅捷的动作，而且要注重在场上的礼仪。 因为我有时候这个击剑的速度太快了，我有点看不太懂， 对， 只能看灯。 是，而且这个不同的剑种的规则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大家在看奥运会比赛之前啊，有一些项目的规则您要提前的熟悉一下，比如说看马术啊，怎么算分啊，另外看击剑啊，哪个这个部位算是有效部位，还有看柔道，好多朋友看不懂柔道啊，你也得 最好把规则研究研究啊。 包括跆拳道有时候，哎，这怎么判成这个了？不是刚才挺积极的吗？怎么就判 对 手得分了呢？ 对啊，就是在场上，您观众观感觉得是 A 选手占据上风，但是这个裁判最后判 B 选手赢了啊，这个还是需要大家提前来做做功课。 爱足球的男孩，这名儿哈。是爱足球的男孩，喜欢看的是自行车项目、游泳、田径和铁人三项，哇，全都是耐力的 啊，好看。天朝梦想家说了，他觉得击剑挺刺激的、真正的胜负就在一剑之间，可不是吗？有时候就绝这一剑啊，就像那首歌中唱的，爱恨就在一瞬间啊，这一瞬间就决定了金牌的诞生， 就不知道这点戳在哪儿了。 是 还喜欢看女排的朋友，老百姓说了，我喜欢看张常宁大长腿、哈。 是 8338说，要说奥运会呢，我一定会关注女子的球类项目，像女排、女足、女篮都会看。 对，啊，尤其是这个女篮，我肯定是要重点的关注啊。看中国女篮这一次被国际篮联认为是排名前四的球队啊，确实中国女篮有这个潜力。我认为，如果状态打好的话啊，冲击一下奖牌也是有可能的。 吴梦生说了，我上周去游泳的时候还看见一个花游班的小孩们在练花游、可逗了，有模有样的。 是从小让孩子感受这种美感确实他长大之后对于美的认知会非常的不同。 你这样一形容，我就想起这一池的小鸭子的感觉， 是 特别好玩。 对，长大就变成了白天鹅了、是吧， 真是哈。也有朋友说转足球啊，说这个足球的解说呢好多时候都是有倾向性的哈。那可不是，那这次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你有按捺你也按捺不住，你都能听出来在想着谁哈。 是所以您可以，现在我们这个经常有些媒体啊有好几路啊，有解说的有没解说的啊、您听现场音儿那个多好啊，是吧，静音的状态我挺喜欢听那一路的。是 有朋友说为什么喜欢射击呢，就关键那范儿，那眼神，杀人的眼神呢、最后一枪比赛就一枪定胜负，太帅了。 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喜欢看的是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看帅哥说就是看游泳，那游泳的运动员的线条、身材真好。是 太漂亮了哈。射箭还挺难的，可不是吗？射箭我说了，它有时户外比赛，再加上你以为好像就是挺简单的，那弓拉开， 对， 天哪， 那个 太沉了， 弓拉开了那都是多少弹的这样的。我们讲古代啊，讲是拉弓放箭嘛，您去打仗您得把这弓拉开啊，只有几十弹的这样的一个臂力您才能拉开啊。对，这个是很难的啊。这唯有战斗说了，这射箭挺难的，他在某个商场里边买过娱乐型的，但是感觉玩了一下这胳膊就疼了， 胳膊就受不了了，是吧。 是， 而且那个稳定性啊，你想想，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来请大家收听旗帜的第十集，陈志海。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从新冠肺炎爆发到六月底，地坛医院已累计收治确诊患者755例。作为拥有30年临床经验的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陈志海，他始终奋战在新冠肺炎防治一线，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休息时间还在网上为病友答疑解惑。陈志海曾牵头制定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参与狂犬病、手足口病等多种传染病的临床诊疗方案制定，获得首都健康卫士的光荣称号。 我叫陈志海，今年55岁，2006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目前还工作在新冠肺炎防治的一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使疫情早日结束，大家过上正常的生活。